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再现香河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高胜美演唱的《昨夜星辰》。 昨夜的星辰，你追我。 林依轮《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》。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。 甘萍《潮湿的心》。 谁能用心感受我这份滴水的痴情？ 全星演唱的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。 轻轻地放着你的脸。 张雨生。和天一样高， 和天一样高。 毛阿敏，渴望。 悠悠岁月。 刘欢，糊涂的爱。 还有几分。 杨钰莹，茶山情歌。 啊耶耶耶耶耶，叫模样。 梁咏琪，我中意。 哒哒滴哒，中意好，中意很，中意干嘛？ 童安格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 其实你不。懂我的心。 王心平，别问我是谁。 别问我是谁，请和我面对。 周杰伦费玉清合唱的千里之外。 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 千百惠，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。 蔡琴，海上花。 是这般凄清的你。 王菲，笑忘书。 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。 费翔，榴莲。邓丽君，小鹿。 可爱的小鹿，可爱的小鹿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高胜美的经典老歌《昨夜星辰》。 深，点燃爱的火，想得到偏又怕失去，那份爱深深埋在心窝，爱是不变的星辰， 鲜花的月亮由张全富、张海宁作词，张全富作曲，林忆伦演唱，收录在1993年林忆伦的专辑《爱情鸟》当中。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，依稀看到你的模样，那层幽蓝幽蓝的眼神，充满生命，充满幻想，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，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，的传说，记忆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永不停地闪烁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，靠近我的身旁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，古老的传说，记忆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永不停地闪烁，随波流淌，永远 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 是一首彭佳慧的老歌《走在红毯那一天》。继续来听甘萍在1989年推出的一首歌《潮湿的心》。世界充满爱是一首录制于1986年的公益歌曲，由郭峰谱曲，100多位中国流行歌手共同演唱。 再孤单。

是歌手毛阿敏为一部同名电视剧录制的主题歌，是毛阿敏演唱生涯当中的代表作。 悠悠岁月，你说当年好困惑， 做过 幸福是让爱能海阔天空。 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刘若英演唱的《幸福就是》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刘欢演唱的《糊涂的爱》和叶倩文《曾经心痛》。 伤心人匆匆过， 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，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。 情歌是由吴颂金作词，韩晨光作曲，杨钰莹演唱的歌，收录在1992年发行的专辑《风含情，水含笑》当中。

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阙歌。

曾触动你沉默的心灵。 希望这熟悉的歌声能够唤起您心中美好的回忆。明天早晨五点到七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阙歌。明早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，光良演唱的约定，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， 赵薇自从有了你，李圣杰痴心绝对，许慧欣孤单芭蕾， 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， 王力宏心中的日月， 你是心中的日月， 王菲人间， 人上人间， 伍佰梦醒时分， 我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 蔡琴我的思念， 我的思念， 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 我再不需要他们， 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 杨钰莹和毛宁合唱的心语， 心是六月的情， 苏芮优柔的执着， 该不该让我的顾虑解脱， 金小琪可爱的玫瑰花， 多美丽的玫瑰花， 金海心把耳朵叫醒，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演唱的经典老歌《小鹿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沿着一条长长的小路，我俩在月下散步，我拥着你轻轻依偎，你也拥着我轻轻细诉，可爱的小鹿，可爱的小鹿，是我俩恋爱的旅途，可爱的小鹿。